烧 sacrifice， 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约拿的献祭不单止不能够赦免人的罪，反而还增加了人的罪行。你知道他当时刻，我说了，他没有自己自愿跳下去海里，他要借着水手们的手把他抛进海里。他自己知道什么叫做不可杀人，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先知，所以他不仅仅是没有办法解决人的罪，而且还增加了自己跟别人的罪行。So Jonah's sacrifice did not accept by God， 因此约拿的献祭不被神悦纳，不被神悦纳，那是第三点。好，最后因为不被神悦纳，所以约拿的献祭没有办法使他自己跟神，他跟水手们来到神的面前。 Jonah's sacrifice did not allow him and others to gain access to God， 这跟基督的献祭起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照。所以需要神自己亲自来成就这件事情。最后一个结论， Jonah's sacrifice is a self-pleasing and acceptable sacrifice， 约拿的献祭是一个讨自己喜悦，讨己喜悦不被神悦纳的一个牺牲。好，我们给一个结论，基督的牺牲，基督的献祭跟约拿的献祭，来我们做一个综合。来，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The core value of Christ's sacrifice， 这个两点真的很重要。基督牺牲的核心价值在哪里？为什么这么重要？它的价值在哪里？基督耶稣的死是对人类罪恶一个完全彻底的牺牲，因为这针对人的罪，所以罪得赦免，因为基督的死血流出来才能够赦免人的罪，这是第一点。所以基督的死是对人类罪恶的罪孽的一个完全彻底的牺牲， is the only and entirely complete sacrifice， 所以是完全已经做成了，不需要再做其他事情，被神悦纳。第二个，它的价值在哪里？基督耶稣的这牺牲的核心价值是基督耶稣的死是对罪恶唯一一个彻底能够满足神心意的一个方式，没有其他的方式了。 The death of Jesus Christ is the only complete sacrifice which satisfies for sin that pleases God。 所以这两个价值我们可以看到，到底什么是叫做献祭。整个圣经里面总括的献祭是什么含义，了解清楚了，我们知道约拿所做的这一切都是靠着他自己的想法。好，最后整个的献祭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终极的目的，终极的目的 Children that is written in the white text， the white text the beginning with the word for， for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God and sinner。 Reconciliation， 主要的这个整个献祭必须要有这个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是神跟人可以和好，神可以回到人，神可以跟人有关系，人可以到神面前来。这个整个 reconciliation， 这个整个和好的关系透过献祭已经是达到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神的羔羊，唯要除去世人的罪。好，花了大概10分钟时间跟你们谈这个，我们今天进入我们今天要谈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的上个礼拜已经跟你们谈到有关献祭的方式，献祭的方式。我们看到约拿献祭的方式，第一，他说把我抬起来；第二，把我抛在海里。那这两个其实他不是，所以约拿不是告诉水手们这么做。我跟你们讲，上个礼拜跟你们讲到，水手们是受了命令，因为约拿是命令，以命令的一个语气来告诉水手们 ，pick me up， 把我抬起来 ，hurl me， 把我抛进海里。这个是一个命令的一个方式，不是告诉他，也不是请求他，是一个命令的方式。好，我们看献祭的方式的下半段。 好，今天我们要来看，我先给你们看这四五六七八的经文。小朋友们，你们可以拿到圣经，你们跟着我的牧师一起走，你们看 Jonah chapter 1 verse 4, 5, 6, 7, and 8. 好，你们众人，请你们念。好，我先念第四节，你们念第五节哦。耶和华在海上刮起大风，海就狂狂风大作，船几乎破坏。第一次出现这个 hurl， 就是抛的意思，就是在那个刮起大风。所以神其实是把一个风暴抛在海里，这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字 hurl， 就是抛。好，你们念进第五节来，一二念。 死者都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生命。他们把船上的货物抛进海里，为要减轻载重。约拿却下到舱底，躺卧沉睡。 好，开始水手们做事情，他们非常惧怕。这个我已经讲了，他们就开始去哀求自己的神明，然后他们把货物抛在海里。第五节。所以你看到人开始去做些事情。第六，船长到了那里，水手们做事。第六节，船长在做事情，他说：“你怎么躺卧沉睡？起来求告。”所以船长告诉约拿：“你要祷告，或者是会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那个第六节，所以水手们做些事情，船长做些事情。好，第七节来。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因为事情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呢，他们先做什么？要撤迁，要抽签。所以之前他们在求他们神明，把货物抛进海里。船长告诉约拿去祷告。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我们要撤迁。”然后第八节，他们对约拿说：“你告诉我们，这灾民叫你们是应许的缘故，他们还在做些事情。”就是要把这个罪魁祸首找出来。好，我们从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节，我们看见人在做些事情，因为情况不妥当了，海浪越来越翻腾。好，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总结。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本能去依靠自己做些事情。每一个人，我给你们看见，水手们跟船长有能力依靠自己去做些事情，那个是人的本能。约拿也有这种本能，依靠自己去做些事情。这个前提增加我们，你必须要去接受。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本能，有这种能力去依靠自己做些事情。The Savior did, and Jonah did. 这是人的本能。约拿就是告吩咐或是命令水手们把我抬起来，抛进海里。这个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做些事情。所以最后我们说。Everyone has the ability to rely on himself to do something. 每一个人都有本能力去依靠自己做些事情。好，今天我要注重这些信息是注重在这方面。来，我们看，怎么样全心全意的依靠？我们看之前的，怎么样去全心全意的依靠神？什么叫做依靠神？什么叫做依靠神？既然人能够有本能去依靠自己做些事情，那人怎么样去依靠神？人怎么样去全心全意地依靠神？基督是唯一一个献祭，他完全依靠着神的方式去进行这个献祭。约拿不是这个情况，所以今天我们要谈这个事情，依靠神讲得很容易，其实是真的。我们说哦，你要依靠神，你要依靠神，讲得很容易。那确实怎么样去依靠神？我今天给你们三个部分，怎么样具体的谈到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确实在依靠神，还是我们在依靠我们自己？我们怎么知道？因为约拿就是有这个问题，水手们也是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有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圣经的这个例子来给大家看，神 色列人怎么叫做说全心去依靠神。好，请小朋友们，你们打开旧约圣经 ，Children listen to me to Judges 第七章 Chapter 7 Judges。The war between Gideon and Midianites. Judges chapter 7. 好，我就把中文的经文打到屏幕上。好，我们会看第二节、第三节，跟先看第四节。好，请会众你们先念第二、第三。然后第四，好，你们一起念来，一二念。 耶和华对基甸说：“ 跟随你的人太多， 我不能把你们交在他们手中。你们就可以向我自夸，说是我做你的手救主。现在你要向这百姓宣告说：凡惧怕战惊的，可以离开基甸山出去。于是有22000人出去，只剩下1000人。”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太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只是对你说，这人可以跟你去，他就可以跟你去；我只是谁对你说，这人不可跟你去，他就不可跟你去。” 好 ，Children, you continue to follow. We go to the next slide. We have.Chapter 7, verse 8, and verse 12, and you have chapter 8, verse 10. We have chapter 8, verse 10. 我请观众起立，我们站起来，我们把这三节经文中文的我们念一遍。小朋友们，你们站起来，你们拿着你们圣经，你们自己念英语的。好，来，一二念。百姓手里拿着食物和酒，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下面的平原上。十二节，米甸人、拿玛利人和所有东边的人都散布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胡数多如海边的沙。第十节来，8章10节。那时，西巴和撒玛已经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格。约有15000人，是东边的人全军所剩下的，因为拿刀战死的约有12000人。好，以上是神的话，请坐。好，我们要看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发生在当时刻，记载在四世纪 The Book of Judges。 我们回到去之前那个 slide。 哦，我从这里因为有很多数字，所以我就把这数字呢综合起来，给你们一个图，给你们一个图，来，可以给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好，这个图，好，我把这刚才我们念的这几处经文跟它综合一下，我们看第一点，基甸 Midianites 就是米甸人，然后那个结果，这个是一场的征战。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我们怎么知道是32000人？32000人，这个是基于我们刚才念的经文，基于我们刚才念的经文，就是第七章第三节。如果你们有圣经，你们看第七章第三节。现在你要向着百姓宣告，凡惧怕战惊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人，总共多少？32000人，非常简单，这非常的简单的数学。22000人加10000人就是32000人。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图，我们看见这个图里面第一个刚刚开始的时候，基甸手上大概有一共32000的兵士跟着在一起，那32000人可以打仗。然后我们怎么知道那个米甸人有多少人要去打仗？怎么知道13万5千人？怎么知道35000人？那这个记忆在哪里？它记忆其实我们看了7章12节， 你看七章十二节这里说，米甸人、亚玛力人和所有东边的人都散布在平原。十二节，如同蝗虫那么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这个是解释他们人数很多。这个经文的讲解的意思，就是含义代表我们说，指向他们的人数很多。那具体多到什么地步，我们必须要看第八章第十节。第八章第十节，你看，在那时刻，已经跟随的军队都在加格，约有15000人，是东边全军所剩下，因为拿刀的战士约有12万人。好，数学来。15000人加12万人，总共多少人？135000人。好，我们看那个图。135000人。第一次，米甸本身有32000人，然后要面对135000人，所以是1对4个人，这种的战争还可以打。1对4个人没有问题，可以打，赢的这个的比率会比较高。1对4个人嘛，好，我们看，好，事情来了，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现在你要向百姓宣告，神讲话。凡惧怕战惊的可以离开。于是22000人回去，剩下多少人？10000人。好，10000人。好，我们看第二图，从32000人现在到10000人，10000人要面对135000人，结果是1对13。好，危险开始增加。你看，从1对4，现在1对13，要去打仗，几乎就很困难了。好，但是事情不是停在那里，我们接下来看第七跟第八节，我们回到去之前那个时代。好，第七节来，先看第七节，之前那个 slide 有吗？在 previous slide 看有没有第七节。哦，没有第七节，好，我们看第八节就好了。我们看第八节，好。第八节，听我念：百姓手里拿着石头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帐篷，只剩下300人。米甸赢在他们下边的平原上，所以我们看那个图，32000人减到10000人。然后神说不够，还是很多人。神说从10000要减到3000吗？是不是从10000减到3000人？不是，10000要减到300人。300人去打仗，想一想，300人要对13万5千人，是1对450个人，不要说打仗，还没有开战，一个人躺在地上，450个人把他压得压死，不需要打仗，足够有余，5分钟搞定。你们有查考圣经什么原因吗？神之前知道他们有32000人，神说 no， 10000 you know， 不是减到3000，不是减到2000，不是减到1000，减到300。1对450个人，怎么去打？怎么打仗？结果当然知道谁胜利，谁胜利？肯定是米甸胜利嘛。神说这样的情况，我才可以把米甸人。对不起，肯定是基甸胜利，基甸。然后我会把米甸人交在你的手中，300人可以打胜仗，有可能吗？好，如果他们当时刻不是有特别高技术的那种武器，根本不能胜利，根本不能够打胜仗。哦，减低人数， 跟依靠神有什么关系？减低人数跟依靠神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为什么？这种的危险对基甸来说，如果他不是真的听从依靠神，他自己不敢去打。好，我们来看什么不是依靠神，然后我给你知道什么是依靠神。这个是一个很浅白的一个教导，从这个事情上，什么叫做不是依靠神，什么不是依靠神。What is not dependent on God? What dependent of God? Not. 什么叫做不是依靠神？不是依靠神。好，我们来看，依靠神不是买一个宝藏，依靠神不是买一个宝藏，依靠神不是买一个属灵的保险。我再说一遍，依靠神不是买一份属灵的保险。你知道什么叫属灵的保险吗？当中可能有人是买卖保险的。这个是意外保险还是健康保险？但是也是有属灵保险的。基督徒怎么买属灵保险？哦，上帝，我每个周日都很勤奋来到上主的哦，我也经常奉献，所以我发生事情你要照顾我，是买一份属灵的保险。我说依靠神不是买多一份保障，也不是买一个属灵的保险。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本能，我已经说了，我们有本能去依靠神。每一个人有本能依靠自己，也有本能去依靠神。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是有本能依靠他们自己的神。基督徒也是有本能去依靠自己，也依靠神。那当我依靠自己，我又依靠神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份双层的保证保障，因为我对这事情有把握，我比较安心。明白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其实不是在依靠神。所以什么不是依靠神？给自己多一份的保障。我知道我自己有这样的把握，我还是去求神。所以事情成就了过后，我到底是把荣耀归给神，完全把荣耀归给神，还是我还自己心里面暗想，上帝你拿七分的荣耀，我拿三分就好了。你们回去看第二节，来，请我们看第二节。这个是经文的重心点，请看。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太多了，我不能把米甸交在你的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自夸，说是我自己的手救了我。”这个就是他重点。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自夸。这个自夸其实是抢夺神的荣耀，因为他在原文是巴二是 glorify glory claim the glory for themselves， 他们要认为这个是我的作为，所以上帝说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自夸，说是我自己的手救了我自己， my own hand has saved me。所以基督徒如果认为我对某些事情我有把握，我有保障，我同个时刻我也去祷告依靠神，这个在圣经原则里面还是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依靠神。因为人有依靠，人有本身就依靠自己跟依靠神的本能，每一个人都有，没有信主的也有。好，我们看下去，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其实一个很大的属灵危机，很大的属灵危机。当我们不愿意全心全意把这荣耀归给神，我们其实在开始把神的荣耀抢夺给我们自己。所以神的要求是什么？不是你喜欢的时候才能依靠，不是我不行的时候我才能依靠神，我行的时候我不需要依靠神。我心情好我就来依靠神，我心情差我就不依靠神，我可以的时候我不需要依靠神，我不可以的时候我就来依靠神。所以有时候神为什么要逼迫一个基督徒到一个角落，他向前看也不是，他向后看也不是，他 向左看，向右看也不是，他向下看也不是，他只有向上看，因为他不愿意去依靠神，神就制造一个这样的环境，地到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要去全心依靠神。基甸就是这个例子，他愿意去依靠神，神把这个数目从32减到10000，其实他可以跟神争辩，上帝你不要再减了哈 ，enough， 你不要再减了，从已经10000了哈，你要减到多少？300吗？确实是减到300去，你不能够再减的，但是他没有去 argue， 他知道什么叫做依靠神，神这时候也告诉他，这是你看第二个我们要谈的，什么不是依靠神？Not your own advantages， 中文翻译成依靠神不能够跟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点、我们的好处相提并论。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指向什么？比如说我的技能，我有很好的技能，我有很多钱，我很漂亮的面孔，我很有高尚的智慧知识，我的口才，我的经验，我有健康的身体，这些都是我们有的。好，当然我们也知道神赐福给我们，有些人他特别有智慧，他特别有聪明，他特别有口才，他也特别有好的品格，神也赐福他。那现在我不是说这些是问题，这些不是问题，这些都是神所赐的，这些是神所赐的，这些是一个人的优势，所以说神所赐给他的恩赐。问题不是这些的优势，问题也不是出于神，因为这个是都来自神的赐福，问题不在于神。那问题在哪里？问题不是出于这些优势，人的优势。有些人确实长得很漂亮，有些人确实长得很帅，有些人真的是体格长得很壮，有些人确实比较没有这么强壮，有些人身体确实很健康。所以这些有一个人比较有优势的时候，他比别人强的时候，他依靠神的心就来了，他依靠神的时候，他就有这个困难。我就是什么样的大学，某某大学，世界上最著名大学毕业吧，又怎么可能这公司不要请我呢？我要把这个名一丢下去的话呢，他肯定请我。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依靠这个优势，过于依靠神，这个不是依靠神。你明白我讲什么吗？因为我有这些条件，我有这些条件，我可以去依靠这些条件，所以我除了买多一个保障，依靠是买多一个保障，我也因为这些优势，所以我说这些问题不在这些优势，不在我自己本身，对不起，不在神本身，问题在我的心。我的心有问题，我的心不是全心的来依靠神，所以还是回到第七章第二节，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自夸，我是我自己救了我，不是神的作为，因为我有这些优势。那么有一些人没有这些优势，有可能他比较容易去依靠神，但是也不一定，因为即便有些人他没有这么多的优势，他生命里面他也不一定会全心全意去依靠神，也不一定。但是有了这些优势，我们起了一个更大的障碍。所以我总结一下，来回到去刚才那个什么不是依靠神，依靠神不是为自己增加买一份的保障，买一份属灵的保险。依靠神不是仗着自己有这些优势、一些条件，以致我去依靠神。好，我们来进入，有三点，这个很重要。什么是依靠神？什么是依靠神？第一个。依靠神，先，我们先要学习不依靠自己。我再说一遍，依靠神，先要学习不依靠自己。所以这个很难，这个很难。 这个很困难，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处在这种困难里面。我们有这个本能，你让我不去依靠我自己，我当然我有这些优势，但是最后能不能够成的这事情是出于神的手。所以我即便神成就不成就，我就专心依靠神。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学习到我们不依靠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步，我们怎么学习依靠神。这个是第一点。Firstly, not to ourselves, but depend fully on God. 我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的优势在我们生命。要想一下，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如果我们常常去想，这些是神给我的，神也借着我这一方面来到成就一些事情，我最后还是把全部荣耀归给神，没有一份的荣耀归于我自己。那个就是我学到不依靠自己，我全心依靠神。但是人心有时候很狡猾，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自己，人心有时候很诡诈，包括我自己。我们确实能够全心全意把荣耀归给神吗？所以很多时候，当我自己在说的时候，全都是神的恩典，一切荣耀归给神。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确实我的口跟我的心是一致吗？是一致性吗？还是我其实讲一些比较好听属灵的话，其实我的心里面已经抢夺了神的荣耀，我自己还不知道呢。人的心在想什么？好，这是第一点，这起步。第二点 ，Let God remove our dependency。怎么叫做依靠神？依靠神，选择让神拿走我们的依靠。第一，我们看到依靠神是先学不依靠自己，一切的一切都是认为是从神而来的，而且最后把荣耀归给神，那个就是没有经过我这方面的急。第二，依靠神选择让神拿走我们的依靠，甚至拿走我们最后的那个依靠。你看，从32,000的人到10,000的人，最后剩下300人。基甸愿意让神拿走他的依靠，300人对135,000人，一对450人，怎么打？怎么打三仗？当我们选择让神拿走我们的依靠，拿走我们最后的依靠，或是拿走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必须要落在一种无依无靠的一个基督徒。只有落在这种无依无靠的基督徒，一无所有的，才会知道怎么样去依靠神。我说说很简单，做很难。这个依靠神是要去经历的，不是只是讲给你们一个方程式，我们说了就算，要去经历怎么样让神拿掉我们的依靠，让神夺去我们的依靠，当我们变得无依无靠，当我们变得一无所有，我们才懂得怎么去依靠神。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步，让神拿走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变得一无所有。你知道神放我们在一个怎么样道路上吗？神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这种窄路，进窄门，走窄路 ，narrow gate and narrow way， 那个才是真正清楚要走的路。32,000到10,000到300，神如果不这样做，我们没有办法学到什么叫依靠神。基督徒要进窄门，走窄路，越走越窄，越走越艰难，越走越困难。那个就是神要的心意，让我们真的是一样样被上帝拿走。上帝拿走我的财富，上帝甚至拿走我的依靠。有些父母是依靠孩子的，可能上帝会暂时给他拿走，上帝会拿走他心爱的东西，一样样去拿走，让他变得他一无所靠，他才会学怎么样叫做依靠神。这个讲很容易，我在说的，做就很难，要去经历到这个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的， 宰的话就算了。这个生命里面经过这种宰，经过这种困难，基督徒的道路就是宰路，基督徒的服事也是条宰路。当每一个人不喜悦的时候，我还是愿意做给神吗？我还是全心全意这样做给神吗？好，最后 Only by relying on nothing we can be sure and very sure it is completely the work of God。 只有一个人一无所靠，只有一个人无依无靠，他才能够完全确信这个是神的工作。第二节讲得很清楚，神为什么要建人数，跟依靠是什么关系？免得有人向我自夸，说这个是我的手救了我。人就是有这个问题，我们承认吗？我承认，无时无刻我们都会认为自己有本能、有本事，我有钱，我有样子，我有口才。神也是用我，对，我会告诉别人，哦，我什么都没有的是神用我，确定确保 make sure 我所讲的话和我所心里想的一致，不要这里所讲的，哦，我都是无用的人，我都是我无知的愚昧的，而是神可怜我，很好，确保一下我心里面是这样想的，神看得也挺清楚，只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神一样一样把我们依靠的东西拿走，我们才最后能够确定 This is the work of God， 这个是神的作品。我会把我的智慧看成是一个愚昧的东西，我会看着我的钱财其实是无用的，能救不到我，我是看着这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为什么保罗讲这句话？我把万事看着粪土，我只是要经历，阿门。那个就是保罗经历了他的人生的过程当中，走过窄路，他知道，他唯一他要的不是他的 ministry， 不是他的成功。你知道保罗做了多少事情吗？建了多少教会？他不以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来夸耀，他只是知道他这一切他不看在眼里，他要的就是要基督。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因为今天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越南他不是告诉水手们把我抬起来抛下来，他是命令。当一个人命令的时候，他是站在一个高的职位上， I commanded you to do this， I commanded you， 高的职位上，他认为他自己还有本能做这件事情，他以为他这样做他全力尽力以赴，他全心全力全力以赴，他可以这样做的话呢，他不需要去到尼尼微城，他不需要去到那里。万万都没有想到，神不用人，神用一条鱼。所以人的智慧算什么？人的财富算什么？人的聪明算什么？我身上所拥有的财富，我的 property， 我的产业，甚至我的教育文凭，我这些所有这些文凭，我拿几个博士学位算得什么？时间到，或许神要我们学的功课，神要一样一样把它拿走，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依靠神。最后我们才会讲 This is the work of God， 这个神的工作，免得有人在神面前，包括我自己，自夸，夸一点也是在夸，因为这个荣耀是属于神的。盼望我们今天接着这样的一个学习，提醒我每个人，尤其是我自己，要怎么样去依靠神，学习不依靠自己，学习让神选择去拿走我们每一样我们所依靠。到最后我们无依无靠，学习让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承认，我这一切都是神所给， 因为这个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做。我们再听到在我们生命的旅程当中，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去求神帮助。如果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我们要祷告神。我们愿不愿意让神拿掉我们的依靠？愿意吗？我们愿意神拿走我们所依靠的吗？每一个人所依靠的都不一样，你的依靠跟我依靠不一样。我们要学习依靠神，要求神拿掉，让我们看得清楚我到底是怎么依靠神。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在你面前亏欠你半点，求你赦免，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透过今天的信息，求你向每个人说话，不让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以为自己了不起。主啊，若你今天要把我们命拿走，我们什么都没有。求你真是顾念眷顾可怜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懂得全心全意地全心去依靠你，过于依靠一切。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纪念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